究竟乜嘢系潜意识？人有冇灵魂噶？社会上咁多奇形怪状嘅状况，催眠、多重人格、鬼上身、幻觉、梦境，系咪有得解释嘅咧？啲人话已经系科学同埋灵性结合嘅时代，心理学家又点样睇啊？我系安静，逢星期日中午12点到2点。我在城寨练心术里面告诉你们。 越講越高興，咁就先招呼下聽眾先。Sally 就話咧，叫我唔好再提呢個黑絲，亦都唔好再扮女人聲，好惡心。嗱，呢啲叫方法演技，即係由外到內，再入翻內，再到外咁樣。咁其實我唔係扮演緊自己，其實我係顯示緊呢個佛教界嗰種嘅烏煙瘴氣啊嘛。你覺得護心係啱嘅， 嗰種陰陽怪氣。 係啦，即係你覺得嘔心都啱嘅，或者你甚至真係嘔咧都啱。 我都有啲想嘅，先喺你隔篱。 咁嗱，呢个另外咧就系呢个即系一不离二啊，呢啲咁样嘅即系所谓嘅跨道学领袖 神乱舞啊，今日 系啦。咁咧就系呢个教会就系一个叫以勒基金嘅基督教嘅一个团体，咁就定期咧都会喺明报啊，特别指定喺明报咧就登呢个土文嘅。咁今日咧就登出一个土文，就系、是、要求神啊，就系、是、勒令呢个国际大恶啊。就是回头是岸，从原路返去啊， 是 从大恶原路转回啊，同埋希望神呢掌管全球嘅货币政策。但第一我就觉得我唔知嗰个 IMF 啊耶伦系咪呢个基督徒添。如果系咁即系叫神捞埋佢一份呢，而家 即系做埋呢个系啦。 即系美国加唔加息 联储局 系啦。 主席 联呢个美国联储局主席好， IMF 主席好，呢、這个国际货币基金会好。国际经济论坛好， 做埋亚投行都得啦，咁样 嗱，咁啊唔得啦，呢个主席系我哋伟大嘅呢个共产党领导指派嘅，唔可能由神指派，我觉得， 或者佢指派埋神都得， 所以我觉得呢个以勒基金咪出事嘅，如果佢叫神去掌管呢个全球货币政策，好啦，咁中共嘅货币政策 包头可以点搞？ 系啦， 系啦，人民币嗰啲 SDR 点搞？ 包唔包入去咧？系啦，唔包嘅话，即系全球唔包中共啦。 系咯， 咁你咪即系呢个歧视我哋伟大嘅祖国？ 你真系唔当系全球嘅一员？ 系啦，嗱，即系呢个叫做，即系我觉得信教信到咁嘅地步咧，我觉得我唔知，即系香港嘅基督徒，我都好尊重一啲，即系我认识。是对社会好有使命感的基督徒、是有的。 有。 但是你说这些这基督徒呢，我觉得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真的。即是如果大家跟着他那个土文读一读，如果你忍到笑三秒的话呢，我就真的我觉得你应该起码都要做这个宗教领袖的助理，应该你读一次那个。 喂，真的要。 求主掌管全球货币政策。 全球货币政策。掌管国度权柄的主，元旦以来随着港元异动，港股亦显著下跌。这种股会齐跌的情况，是否波涛再起的前兆？ 如果你求删除咗掌管国度的主，由元旦以嚟开始咧，你以为六叔讲紧嘢， 或者李兆富讲紧嘢？继续， 又或者系清谢嚟嘅？ 求主为我们争战，平息一切风浪，止息一切狂傲言语。啊！拦咗国际大恶对亚洲货币的追击，话紧要呢、這个驱逐一切对亚洲货币的虎视眈眈。 呢句劲咯！ 哇，跟住呢个啊，曾玉成嗰份叫斥令啊，斥令国际大恶从原路转回，求主兴起国际间的监管制度，愿主的公平公义要掌管全球的金融货币市场。 好啊，等我接力啦。 好， 求主赐下特别的智慧与能力。给那些心里真正的掌权者，即是其实讲紧689同习近平啦，他们不单要关注整个国际金融货币市场的运作，更要监察股票市场上的沽空情况， 即是不准恶意沽空， 是啦，不准恶意沽空，即是说要主令到他们 真系 更加监视呢个沽空情况，唔好净系及住货币啊！佢话要留意股票沽空啊，免得不公不义再次掳掠全球百姓嘅财富。 嗯， 主哦，求主赐下智慧与策略，给全球嘅金融法例监管者， 叫他们有智慧与策略应付末世的投资市场。我不知道末世投资市场和不是末世有什么分别。 是的。 拆毁那些粉饰坟墓的虚伪。 识破。识 破一切计算繁复的诡诈。即是怎样，对冲基金就是。即計算繁複啦， 或者嗰啲衍生工具嗰啲， 或者係嗰啲即係創造性嗰啲入場方式啊，咁樣。又願一切在位掌權的、掌握財富的上市公司 作決策， 作決策的即係成哥啦，從業界從業的，在業界從業的及監管機構的，都蒙主寵召，唔係蒙主掌管，行在主的公平公義中，提供完善及穩健的市場制度。保持高效率的監管及公平運作，化解一切金融危機，堵截一切，那個截字好像寫錯字，因為不是這個截的，應該是堵截一切風險，應該是阻截的截嘛。我們，所以我們可以放膽說，主是幫助我們的，我們必不懼怕，人能把我們怎麼樣呢？感謝主，奉主耶穌基督之名而求，阿門。 佢哋爭嗰啲嘢，我都應該繼續加埋住能夠，住能夠，凡事都能夠啊！真係 耶穌愛我萬不錯，因有索羅斯告訴我，凡事顧紅要拉恩，拉冤中要錯一世。主耶稣爱我咁样 系啦， 就系咁样唱先型噶嘛。 冇错，系咯。 咁我觉得最出位系咩咧？就系、是、话要针对沽空呢、這个。好明显呢篇嘢咧，我觉得就唔系国家宗教局写，就系、是、呢个中国嘅暴力救市嘅负责人。 冇错， 好似调咗去扶贫嗰位少刚，少刚 系， 可能就系佢写嘅。顶你真系啲堕落到咁嘅地步咧，身为一个基督徒咧，真系不知所谓。 自己系一个基督教。 第一，我想问一下索罗斯犯咗咩罪先？在宗教上啊，我讲紧索罗斯犯咗咩罪先，同埋沽空，同埋啲计算复杂嘅投资点解系罪先，系咪嗱？呢个亦都系一样啊，沽空点解系罪啊？你问我，我只系买个市跌啫，我睇淡个市啫，有咩罪先？点解有分嗱？呢就学咗共产党嗰套语言，就系咩善意同恶意。 系啊，沽空呢个得过 沽空就系沽空，系咪？沽空咩？我同你对赌， 系 政策决策者亦都系同紧万千千万万嘅股民对赌。 嗯， 呢、這個就係 normal 啦，呢個常態就係咁樣。你唔識你就唔好寫啲咁嘅嘢啦，係嘛？你仲要你喺自己教會裏面自己圍起個圈嚟，對住嗰啲盲毛喺度吹咪算咯，傳道人。你仲要登喺個報紙裏面獻世，即係好明顯，覺得呢篇嘢傑作啦。 係， 係嘛？即係俾大家賞識下啦，係嘛？ 係係，即係咪直情係分視佢哋相關下面嗰啲嘅有錢嘅信徒都好，都唔好去沽空啦。即其實是救市，加入呢個救市嘅一員。 嗱，我覺得其實以立基金就不如以身作則啦。既然你一個基金， 係 我相信你都可以從事呢個對沖基金活動。 人哋惡意沽空，你咪買咯。 你成立咗以立對沖基金，人哋惡意沽空，你咪接貨咯。係 咪？ 不過上號召全港基督徒去撐住呢個人民幣匯價，同埋去撐住呢個上海股市， 係撐埋港幣， 係啦， 索羅斯追擊。 咪咯，咁你撐完之後咧，嗰啲十字架拆咗嗰二千幾個十字架就自動會豎翻起噶啦，係嘛？如果係咁嘅話，咪仲勁叫神行神蹟，我覺得 係 做乜祈禱啫？ 唔使神添啦，唔使求神添啦，直情叫即係求各位呢、這個啊， 捐錢俾以立對沖基金， 係啊！ 如果唔係嘅話，就叫神行神蹟咯，你咪叫嗰啲。索罗斯突然间， 但真系无端端召咯， 唔系 send 咗佢大马士革咯，好似保罗去大马士革咁咯，系嘛？《使徒行传》里边咪将佢求神将索罗斯送去呢个大马士革，或者送去呢、這个 呢、這个 色拉埃埃斯首都。所以你点解唔俾人撩你啊？坦白讲，如果你是一个正常智慧嘅人，有正常智商嘅香港年青人，你今时今日你仲会唔会信呢啲咁嘅宗教？ 即係，但係咧，我覺得呢篇嘢咧，簡直係勁嘅勁在咧，將呢個宗教同埋世俗咧，完全係哇，將佢完全係 merge 埋咗。 我估耶穌翻生第一件事咧，就走去咧，將呢個以立基金個堂口嗰度咧， 數有去數， 帶一個都唔夠，我諗帶埋成班信徒去數佢場添啊！我諗真係，即係坦白講，即係以往咧，我都冇咁反感啊，對呢啲咁嘅教徒。 係， 但係你見到咧，而家咧，即係。我成日覺得唔係保守唔係左嘅問題， 嗯， 而係低能低 B 嘅問題，係stupid 啊，其實係， 一種咁 stupid 嘅土文都可以登出嚟嘅。 佢都登出嚟咁， 我覺得亦都係頭先我哋講嗰種戒酒會嘅一種嘅情意結啊！即係佢哋一個 self congratulation 裏面咧，呢個起草嘅傳道人咧，肯定喺佢嘅教會裏面咧係一個即係俾啲信徒盲目吹捧到咧係一個神級嘅領袖， 自己係德高望重咁樣，係 跟住佢先至會寫出一啲咧係同出面嘅社會嘅價值觀係完全脱曬節嘅嘢， 係 係嘛？即係我諗，如果有人咧。翻譯咗俾索羅斯睇， 係咯，其實真係譯翻俾阿耶倫睇，我諗幾好笑。 Google Translate， 阿耶倫見到 頭先讀咗啦，用 Siri 轉咗個英文，然後就俾阿耶倫同埋呢個索羅斯睇一睇。 係， 你話如果佢本來都唔衝你講完，可能就因為你呢邊咁嘅死人 睇佢哋火滾， 睇完之後火都滾埋啦，就即刻聽日就掟幾百億過嚟啦。佢又識啲唔識啲，就話：，誒唔好淨係睇住嗰啲個金融貨幣市場啊，仲要睇埋沽空股票啊等等啊呢啲咁嘅嘢。即係我估佢就睇完曬嗰啲大陸對嗰啲而家金融風暴嘅分析。咁然後咧，跟住就哇有位入啊啱啦咁啊，好明顯。 即係擦鞋。 成個禱告嘅對象其實只有一個人，唔係上帝， 習近平 係習近平 個主，俾 個主其實你只要換咗係習近平就得噶啦。嗱，你再讀一次啊。翻翻去個主禱文，求習近平掌管全球貨幣政策， 哇，通曬， 即刻通曬， 掌管呢個啊，中國權柄嘅習近平， 即令呢個索羅斯原路歸去，整習近平咁樣，你話係咪即刻全篇嘢順曬啦？已經 係咯，甚至乎即刻嗰啲咧咩話所有呢個圖謀對呢個衝擊中國經濟嘅圖謀都係不軌，即係都唔會得逞嗰啲咁樣， 嗰啲都係啊。其實人民日報社論嚟啫嘛。但你想想竟然出現是一個以基督教還要是公開地為香港禱告為國家禱告而禱告埋啲咁嘅嘢。 而佢係一個基金即係話有人科水俾佢㗎啦。 有肯定有啦。喂大佬而家香港基督教好有水㗎你知唔知 咁鬼低能真 係 點。 但最核突係咩話俾大家聽呢同一時間發生嘅咩事呢就係、是、浙江一個好出名嘅基督教嘅教會領袖叫做固若室。是無理地被中共拘禁話佢咩呢話佢係呢個叫做拿用公款。 係。 個背景係咩呢其實浙江呢喺過去個一年裏面呢發生過大大小小嘅政府嘅執法人員同基督徒之間嘅衝突。 係。 就係、是、強行拆去教會嘅十字架。 嗯。 對我哋唔係教徒嚟講係違章建築。但係對一個教徒嚟講嗰個係信仰嘅象徵嚟。 嗯。 而你呢班咁嘅契弟你呢班咁嘅契弟今日去見中聯辦除了我認識一個基督教崇基神學院的院長楊福珍出來講句人話之外、哦、你那班基督教那班這樣的權貴有哪一個出來敢講句人話在這件事裡面那個已經是建制派來的其實固若室 是 三字教會下面教會裡面的一個堂主來的、 嗯、 已經是、 嗯、 只不過他像一個人所以就去投去公開地去問為什麼全國都沒有拆十字架浙江咁样做系咪违反咗全国宗教政策？ 嗯， 喂，合理啊！如果你话系中共决定要剿灭呢个基督教， 嗯， 咁唔应该净系浙江拆喎， 系 全国拆喎。 即系而家佢个问题只系点解大细超先？ 如果你话浙江系试点，嗯、你就讲公开讲明几时几月几日全国推行， 系 而家先喺浙江进行试点。 系 如果唔系，究竟浙江省嘅省委书记发生乜嘢事？喂、嗯，人哋问紧呢啲问题啫， 系 嘛？仲有就系你嘅法理依据系乜嘢？系嘛？结果咁样就用咩咧？用一个叫做经济罪犯嘅罪名拉咗佢。 话佢挪用公款。 系嘛？然后去呢班咁嘅人一齐去见中联办，唔系系中联办召见佢哋，其实话俾佢哋听，你哋要信呢个国家。然后大家出嚟就唔出声，系嘛？大家出嚟就唔出 声。 喂，大佬，呢个咩国家嚟嘅？如果嗰班人，你谂下喺内地嘅教徒所面对紧嘅系自己嘅信仰里边，即系等于你入去。回教的寺廟裏面然後去摧毀人地擺可蘭經那個神、 嗯、 那個位祈禱那個神庵那個位、嗯、你估人家會不會跟你死過是嗎人家只不過是最卑微最卑微就是說你這樣做是不是違反你自己所定立的宗教政策你是不是 clarify 清楚 他、啊、不是說你迫害個教 會他不是叫教徒起義啊去佔領教堂、嗯、是沒有啊而家系佢，只不過係你係咪自己搞錯咗？浙江省做嘅嘢係咪代表緊國家民族宗教委員會所做嘅嘢、嗯？但係你諗下呢班咁樣嘅香港嘅基督教徒、嗯，如果你見得中聯辦，你除咗反映係你要支持呢個固若室牧師之外， 嗯、 你仲要关心嘅话俾佢听，我哋希望内地唔好继续迫害呢个基督教，先至系你喺香港高床暖枕，咁多信徒供养你哋，系嘛？你见到你身边嘅兄弟俾人咁样欺负、俾人欺压嗰阵时，而你选择沉默，同一时间你选择企喺权力嗰边，去叫香港人唔好上网，唔好受呢个互联网信息污染。你冇呢件事啊，都冇咁即系冇咁黑人憎，我觉得系冇凸显到佢哋嗰种咁伪善。而你加埋呢件事，你睇到啊，就系嗰种伪善嘅程度。你作为宗教领袖，其中一个宗教受到咁大嘅迫害。喂，大佬，佢哋本身系你三字教会嘅系统，唔系梵蒂冈系统嚟嘅，呢个系基督教三字教会下边嘅一个教堂嘅牧师嚟嘅，系。 同埋你系有咩嘅？你六大呢个教会嗰度 有基督教代表喺度噶， 代表喺度嘅， 系咪？如果你系要祈祷嘅话，我话俾你听，如果你敢胆去将呢段嘢摆落去，我跟你一齐祈祷。 咪咯， 系乜？就算我唔系教徒都， 只字不提，只系喺度讲话啊！大家要 你竟然就企喺一个政党一个。对宗教不宽容的政党的宣传工具，自己沦为人哋的宣传工具，你其他宗教所有教徒都蒙羞，就算我是佛教徒都好，我不理这个释智慧有什么都好，我觉得作为佛教徒我都蒙羞。其实 就是你站在一堆人那里，一堆人是就是个政党是迫害你，共产党是迫害你， 他今天迫害了基督教，明日可以是迫害新疆的伊斯兰教信徒，迫害甘肃的伊斯兰信徒，同时迫害紧嘅仲有藏传佛教嘅信徒，喺青海里边自焚紧嗰啲藏传佛教嘅人，系嘛？根本上共产党无神论就本身系同宗教系存在一个对立嘅地位，而你竟然选择系企喺佢嗰边，帮佢祷告，叫霍索罗斯翻归。你谂下，人贱贱到咁嘅地步，系嘛？你仲要登出嚟， 系 即系唔系话食花生嘅问题，而系嗰个道德显示出个道德水平嘅低落。你以为李国章低咩？才不是啊，真系！ 但系佢仲要系以为自己好巴闭，要大大只灯出嚟俾大家见到， 俾大家一齐跟住佢祷告嘛！ 真系 唔系，所以我就话，你如果唔系生活喺一个同个社会已经 disconnect， 系一班权贵匿埋一齐喺度，大家自嗨喺度，自己互相喺度打飞机嘅，点会发生呢啲咁嘅事啊？咪就系头先我讲，李国章翻到去就个个赞佢咯，政会里边，跟住呢班咁嘅六大宗教领袖。各自翻到去自己宗教会嗰阵时，你劏下个助手啊！你试下佢走落去问下政委嗰啲人啦、啊，正义和平委员会啲人啦、啊，你估睇人哋点讲啊？系嘛？你试下佛教徒啊，你走去广大问下呢个广大佛学院啦、啊，问下显通法师睇人哋点讲啊？梗系唔会啦，佢问嚟问去咪就系嗰啲黑丝咯，系咪？即系你结果你越系作一个咁嘅榜样嘅话咧、越系令到宗教喺现今呢个世代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就是呢他的权威的衰落的程度，我估下现在应该做一个调查，什么呢？释智慧、六八九、林郑、李国章，看看哪个低， 民望。 你估下，大家开个盘给大家估下，究竟这四条友，释智慧、六八九、林郑、李国章，哪个最低？你觉得？是吧？我们即时做民调啊，这个。 好啊。 你估啊？ 下一次回来先咩啦？ 好啊，好啊。